赵老师，演播江宁，制作严乔峰，编辑张璐。四海惊奇，冒险继续。国立 X 档案，每天中午一点半到两点，晚上11点到12点，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。